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51章。 好强的雷印！ 蒋毅始终都在注视着莫凡，脸上划过了一丝诧异。即便是灵种的雷印，也不可能达到这种一片范围肌肉麻痹的效果，这雷印绝对是通过某种手段再增强了，威力恐怕有些接近凡种的中阶魔法了。雷印是初阶魔法，在莫凡手上施展起来简直随心应手。这一个雷印电厂刚刚消失没多久，莫凡又可以创造出一个雷印电厂来，无论有多少只西炉巨妖都休想靠近他20米范围之内。这让莫凡在成群成群的奴仆级的西炉巨妖的战斗当中简直立于不败之地了。蒋毅不得不对这家伙刮目相看了。一个能够将初阶魔法强化到这种程度的人，他的魔法底蕴可不是一般的强。不过他们这边情况也不至于惨淡，军官们围成了阵，懂得如何运用冰系冻结地波迟缓的他们，同样可以在这片区域制造出一个让西炉巨妖无法闯入的魔法立场。要做的只是提防那些战将级的生物。一眼望去，视野之内都是那些蠕动的大蜥蜴，它们蠕动如潮水的波澜，甚至有许多比较性急的西炉巨妖直接爬着同伴的身躯往前行，道路已经不能够完全满足他们的同行了。拥堵在500米之外的西炉巨妖依旧很多，周围的楼房有这些体型厚重的怪物在爬着。莫凡脚边已经铺着十几具西炉巨妖的尸体了。这些奴仆级的西炉巨妖杀起来并不算太难，问题是十几只相对于这茫茫西炉巨妖却是九牛一毛，魔能全部消耗殆尽，恐怕也无法杀光他们。再看一眼蒋毅和他的军官们，这些军官的战斗经验很丰富，他们并不会滥用任何一个中阶魔法。历练的学员们很多时候都恨不得一个中阶魔法把面前奴仆级的妖物给轰成残渣，事实上这样是很愚蠢的行为。魔能在野外就是命格，消耗掉了多少魔能就等于消耗掉多少生命，妖魔是杀不尽的，懂得如何控制好魔能，这才是生存的关键。这群军官们正是在节省着魔能，可以不使用中阶魔法他们坚决不使用，因为他们明白这一大群一大群的西炉巨妖并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消退的，这里可是离他们巢穴1公里的地方。吉星狼，莫凡唤了一声，示意吉星狼留意左侧300米处的一只巨王蜥。西炉巨妖暂时还控制得住，巨王蜥才是危险至极的，他们简直就是一辆辆在街道上肆意横行的蜥蜴坦克，连楼房都会被他们撞得倒塌的。吉星狼咧开獠牙，眼露凶光地盯着那只鹤立鸡群的巨王蜥。这巨王蜥浑身通红通红的，感觉像是一头被烤熟的史前巨鳄蜥。他身体从两栋楼之间爬过，之后那两栋楼都要往旁边倾倒一番，与那些西炉巨妖群一起蠕动的他怎么看都比较显眼的。爬得慢的西炉巨妖都要给他让开4-5个身位来。 火巨王蜥， 蒋毅也看到这只巨王蜥了，他的瞳孔有了一些星芒的闪耀。他不能让莫凡死，所以必要的时候要出手救下莫凡才行。当然时机成熟的话，他也会用魔法直接把莫凡给锁住，生擒他才是最重要的。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找我，妈的，你是顶着蜥蜴脑袋的猪基因吗？那里有那么多人你不去，飞到老子这儿干嘛？莫凡看到了火巨王蜥往自己这边爬来，顿时是怒不可止。骂归骂，莫凡现在是一点都不轻松了。西炉巨妖来的再多，他可以凭借自己的雷印给自己画出一片安全的区域，可是巨王蜥就不一般了。第四级的雷印尽管对战将级的生物有作用，但仅限于单挑时将所有的雷印网痕往他一个部位集中轰去。吉星狼，你要想办法把他引到那边去，莫凡对吉星狼说道。吉星狼跟莫凡是一个德行，面对这种战斗当然要做落井下石的事情了。然而吉星狼刚要把这火炬王蜥往军官那边引的时候，蒋毅突然间出手了。 这个女人摆明了是承担一个要么保护要么活捉莫凡的角色，而莫凡有什么不守赌约的行为，她也不介意做一个公证。蒋毅的实力堪比当年的审判员唐月，吉星郎不敢去招惹他，莫凡也无法再动什么歪脑筋了，只能够按照老规矩，吉星郎对付大的，自己解决小的。没有了吉星郎帮自己解决靠近的西炉巨妖，莫凡变得有些吃力了，他需要以身后的那栋倒塌的楼为依托，站在一个地势稍微高起的地方。想要换地方是不可能了，下方茫茫多的西炉巨妖都铺成了没有缝隙的息肉毯子了，连起来绕这城区两圈了。莫凡不停地释放着魔法，强化版的雷印可以说给莫凡有拖延下去的余地。魔法师打游斗的话，消灭数量多上十几倍的妖魔是可能的，但被这种围得水泄不通的情况必死无疑。倘若不是雷印制造的20米范围的麻痹电场，以及这些大蜥蜴笨重没有远程进攻手段，莫凡早就被啃成无数片了。 还是乖乖的束手就擒吧，你的雷印是出类拔萃，让你有了独占群蜥的资本，但你的魔能耗干之后就成为西炉巨妖的腹中之物，束手就擒你还有活下去的可能。军统大人说过，你是最佳试验品。虽然这项新型实验之前没有一个成功者，但你的成功率远比其他人高。 蒋毅依旧在隔着那数之不尽的西炉巨妖注视着莫凡。蒋毅不会逼太近的，他必须考虑到莫凡会做出过激的自杀行为。但凡是一个正常人，在这个时候都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既然要死，自己为什么要被人做活体实验呢？岂不是给恶人得逞吗？蒋毅想让莫凡自己投降，现在还只是一大群的西炉巨妖，应付起来是苦难，但杀出一条血路还不成问题，只要他亲自出手的话。可莫凡还在往深处走，迫使他的魔法无法触及到他，也让军官们无法生擒他。莫凡如果为了蜥蜴，那这次任务就失败了。他希望莫凡可以理智一点，再任性下去，真就大家一起死，倒不如接受现实，活体实验不一定就会死的。嗯，不一定。莫凡不会相信蒋毅的鬼话的。这个女人看似在那里旁观，一副讲道义的样子，但不能忘了晶晶和赵明月两个无辜并且前途不可限量的女学员就是她杀的。莫凡相信蒋毅骨子里有军法师的良心在，可这良心占的比重最多就是一个拇指盖那么点儿，和整颗已经黑掉的心不成一点比例。活体实验能活下去？别逗了，莫凡不是没见过那些被临皮母妖寄生的女孩的痛苦，不是没有见过化成诅咒触妖的许昭婷的撕心裂肺，让自己束手就擒的只有唐月老师那种胸大屁股圆的成熟性感又实力很强的女人，而不是这种皮黑脸大心如畜生的女法师。最讨厌这种明明干着毫无人道的事儿，还满嘴大义凛然的人。败类就是败类，妖畜就是妖畜。 别再做无意义的挣扎了，再迟一些我想救你都救不了了。 蒋毅高喝道，你们就是全死了，老子也还坚挺着，有本事就自己过来拿下我，没本事就别在这烂说个没完。啊，该死的蜥蜴，你们真是恶龙血脉的生物吗？蠢得无可救药了，和陆年那个近期杂交出来的智障是一种繁殖方式吗？那里人傻肉肥的，那么多你不去，跑我这干嘛？莫凡站在一堆废墟之上，喜欢喷笑的他习惯用这样的方式来释放自己死亡扑面而来的压力。不远处的蒋毅禁不住嘴角一抽，这个出口成脏的家伙也是够可以的了，一句话把所有人包括蜥蜴都给骂进去了。行啊，看你小子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妖魔们进攻都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先派出一些低等的生物来进行一波消耗，等到人类疲惫的时候，战将级的巨王蜥才会出现的。从眼下的局势来看，巨王蜥很快就会涌过来的，到时候孤身一人的莫凡肯定得求饶，这家伙怎么都不像视死如归的勇士。 新系的实验虽然是从寄生生物那里提取的改变体格的血脉，但他远没有黑教廷那种惨无人道的诅咒来得恶劣，你并不会死， 也不会面目全非。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52章。 人类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包括法师最大的弱点又是什么？无非是没有一个强大的体魄。寄生妖魔竟然可以让人类寄生异变，异变成妖魔一般的体魄。于是我们经过无数的活体实验，研制出了可以改变法师体质的血粒子，在血粒子刺激下异变的人将力大无穷，与某种妖魔融合的话更可以展现出超乎常人的力量，即使不需要魔法依然可以徒手与妖魔厮杀。 蒋毅继续在给莫凡灌输着这些理念，他要让莫凡知道他们的实验有多么的伟大。人类可以和妖魔徒手战斗，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就意味着人类当中没有普通人和法师的区别，普通人都可以力敌妖魔，而掌控着法师之力的法师们在拥有这样的体魄之后更是无敌的存在。陆年是疯了，那是因为这项研究太过诱人了，是一个真正能够改变世界格局的实验，所以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们都会去做的，哪怕是政府阻止、五大洲的魔法协会严禁或是猎者联盟通缉。既然这么管用，为什么你们不自己来？像陆岩那样被洗脑的疯子大有人在。莫凡疲于应付西卢巨妖，过了许久才回答蒋毅这番伟大的志向。 以前的活体都是志愿者，包括现在依旧有无数的志愿者，但都失败了。使用血粒子的法师不是变成没有理智的怪物，就是直接魔能抽干化作干尸。 蒋毅继续地说道。莫凡终于得到了一些魔法调息，吉星狼把那只巨王蜥给赶走了，回来保护自己的吉星狼给了莫凡一些喘息的机会。他一边调息着，一边斜着眼睛看着军官们重重保护下的蒋毅，冷讽道： 参谋女同志，军方你们是混不下去了，我推荐你们一个新的岗位，这职位待遇非常好，一人双身份，身边走狗众多，有法定节假日，他们每个人都怀揣着最崇高无上的理想，行事手段更和你们相似至极。正好我和黑教廷的人关系不错，他们化成厉鬼都不愿意忘记我，我托人把你们介绍到他们那儿怎么样？他们绝对极其欢迎你们，洗脑环节都省了。 不要把我们和黑教廷那些东西混为一谈。 蒋毅被戳中脊梁骨的叫了起来，或许在他的心里边早就觉得自己的行为和黑教廷没什么区别，然而他不愿意承认他是神圣的军阀。蒋毅深呼吸着，脸上的肉在抖动着，他尽量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尽量冷静地观察着现在的状况。退路上的西卢巨妖越来越多了，等到他们四个方向都是西卢巨妖的时候，他们想杀出一条血路都难了。 血粒子会根据法师不同的精神级别而汲取相应的能量，中阶法师只拥有两个星云，但是血粒子汲取的能量却是超过两个星云的量，魔法师的灵魂承受不了。 蒋毅继续说道，魔能抽取过多，那就会承受巨大的精神冲击，精神因此崩溃，可抽取不够能量，该系无法真正施行。哼，所以你们找上了我这个天生双系的人啊？ 莫凡冷笑了起来，原来如此，他们的血粒子实验需要从活体当中抽取巨大的能量，这股能量超出了任何一个级别法师的最高承受能力，初阶法师血粒子就要抽取超过一个星云的能量，中阶法师血粒子要抽取超过两个星云的能量，高阶法师血粒子就要抽取超过三个星云的能量，并且这超出的范围可能还不小，所以就会直接导致法师丧失理智，精神崩溃，或者是身体干枯。 自己是天生双系，全世界唯一在固定等阶中拥有超出常人魔能的人，所以自己变成了最佳的试验品。 你的成功率极大，而且战变后理论上只是修为倒退，不会死亡。 蒋毅继续说道，时间不多了，他必须马上劝莫凡束手就擒，不然蒋毅都无法保障他们这群人活着出去了。 你对那些死掉的人也是这么说的吧？ 莫凡说道。蒋毅沉默了，事实上他确实是这么对那些死掉的人说过的，还是他那位自愿做活体实验的弟弟。他死得痛苦不堪，眼睛里满是对自己这个姐姐的怨恨，每到夜里他闭上眼睛都会看到这双眼睛的。仅仅修为倒退，原来自己都信了这句话。莫凡看了一眼军官那边，还好西卢巨妖被那群人吸引的更多，几只巨王蜥也在攻占军官们的堡垒，否则自己这里早就失守了。再一眼看去，西卢巨妖就像没有减少似的，一眼都看不到头，不知道自己那一记猎拳到底轰醒了多少个巢穴的西卢巨妖，还是说其他的西卢巨妖见到人类在这造次也加入到了围剿的行列当中。莫凡大口地喘着气，他的魔能还算充足，问题是他有些应接不暇了。他方圆20米的雷印电场是控制住了大部分要袭击自己的西卢巨妖，可是西卢巨妖已经多得可以从被麻痹的同伴身上爬过来了，他们不少的獠牙都快够到这儿了，尾巴扫动的话足以把自己砸得稀烂。 不行，再这样下去死定了。 莫凡咬紧牙关，时不时会抬头看一眼天空。 急性狼，帮我争取一些时间，这段时间千万别让任何西卢巨妖接近我。 莫凡说道。急性狼的目光扫视着周围那些虎视眈眈的西卢巨妖，暂时没有巨王蜥这种战将级的生物来打他们主意了。如果这只是这些西卢巨妖的话，他可以帮助莫凡一段时间。他点了点头，示意莫凡放心去干。莫凡相信吉星狼，他直接在废墟的顶端盘腿而坐。他进入了明修，此时此刻他必须再赌一把。自己的火系星云当初是在三部塔中经过了最大程度的淬炼，又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战斗和修炼，已经触摸到了第三个级别的门槛了。虽然在被包围之中突破是一种很冒险的行为，可是莫凡坚信在这种生死攸关之下才能够激发自己最大的潜能，自己突破时候的安危就都交给吉星狼了。嗷的一声，吉星狼扬起了头颅，朝着长空狂叫了一声，一场飞沙迎着吉星狼的周身缓缓地席卷了起来。这些飞沙的规模可不是当初的飞沙走石，他们盘踞的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强烈，层层飞沙笼罩在这一大片范围之内，简直变成了一场尘暴。尘暴翻滚过去，这个方向上的西卢巨妖都被笼括进去了。细细的沙尘看似轻微，可在高速冲击下就会变为一颗颗足以打穿墙壁的钢珠。尘暴轰隆而去，沙粒子弹一般贯穿，一大片的血雾在黄黄的尘暴当中飞洒着，混在了尘暴当中，变成了杀戮的尘暴。街道地面、废弃的广告牌、商铺的墙壁在血黄色的尘暴当中变得千疮百孔，密密麻麻的像无数的箭矢留下的。成群的西卢巨妖化成了满目疮痍的尸体，他们被打得血肉横飞，外皮再粗糙再厚实也根本阻挡不了这么细密的沙粒的攻击。这一片的西卢巨妖都阵亡了，死状凄惨。吉星狼刚才一直都是在肉搏，每施展一次这种大范围杀伤力的能力就会耗费他大量的体能。这一个千穿沙暴之后，吉星狼都重重地喘息起来了，不过效果很明显，至少秒杀了十几只的西卢巨妖。西卢巨妖皮糙肉厚的敏捷不足，他们这样成群地涌过来，一个群杀就可以覆盖一大片。周围的西卢巨妖数量稍微少了一些，准确地说应该是会动的西卢巨妖少了一片，尸体铺了一大层。吉星狼非常的尽忠职守，为了能够让莫凡方圆二三十米没有一个活物，吉星狼连续施展出耗费体能的技能来，倒是把周围一片的西卢巨妖给镇住了。莫凡知道时间非常宝贵，吉星狼能够坚持的时间并不长，火系星云依旧在浩瀚的精神世界当中炙热地燃烧着， 就像是烈日横行亘古长存一样。可是这种炙热还不够，莫凡需要它更加的辉煌，需要它更加的剧烈。 爸爸一直待你们不薄，现在性命攸关了，就别再耍脾气了，冲破那些黑不隆咚的混沌，把你的领地势力扩大到隔壁小学好不好？ 莫凡发扬着自己黑幽默的精神，事实上他也紧张得要死。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53章，屏住气，沉住心，莫凡不再自欺欺人了，开始认真地冲破着关卡，将所有的意念集中在火系星云，用精神之力来轰击着整个星云的云团。星云会借助这股力量进行扩大的，就像是一片宇宙星云统治了周围的宇宙尘埃和无尽的黑暗，将它的光辉洒到更远的地方。这个过程需要法师们进行精神撞击，精神是浪的话，那么这浪就一定要打过周围无尽的黑暗混沌之壁，冲破枷锁，星云就会扩大的，魔能也会庞大，星子也会随之而升华的。没有太多的时间给莫凡尝试个几次，莫凡必须一鼓作气，最好能够在几秒钟的时间完成，如果完成不了，就必须向那个女神经病人投降了。为什么要投降？在莫凡看来，死是最最最后的选择，总是用死来宣示自己傲骨的人其实是懦弱的行为，相比于那短暂痛苦死去而一切都不关他屁事来说，活着敢于承受一切更来的伟大。嗷的几声，畸形狼开始嚎叫了，他在尝试着唤醒莫凡，不是他无法支撑西卢巨妖的进攻，而是他这样成片成片地杀死这帮巨妖已经引起了一只巨王蜥的愤怒。巨王蜥一出现，畸形狼就必须全力对付，那么西卢巨妖便会肆意地爬到废墟上把莫凡一口吃掉。他的另一边，蒋毅早就出手了，他们这里人更多，火力更猛，吸引的西卢巨妖数量远比莫凡那边来得多，他的手下们已经疲于应付，自己再不出手就真会有人阵亡了。然而蒋毅又看到莫凡那边的危机， 他脑子是有问题吗？在这种地方冲击星云，该死。 蒋毅一咬牙，竟然是要杀出阵型，他不能让莫凡死掉，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这是他们血粒子实验唯一的希望。 参谋，小参谋， 几位军官看到蒋毅冲出了队形，顿时紧张地叫了起来。 你们不用管我，保护好自己，我去救他，队形别乱，我们要杀出去。 蒋毅吩咐道。 是。 军官们咬着牙苦撑着，并为蒋毅轰出了一条血肉横飞的路。呼呼呼的，蒋毅杀出了100米距离的时候，那废墟位置涌起了一阵炙热的玫瑰烈焰，火光照的这一片满是西卢巨妖的主街道一片的通红，熊熊热浪以环浪的状态往周围扩散着。蒋毅在蜥蜴群当中惊然地抬起头，看到了莫凡身上烈焰极盛，跟之前截然不同了。 怎么会？他在这种情况下突破了？ 蒋毅的内心翻起波澜来，他们军中最胆识过人的法师也断然不敢在妖魔群当中干这种事情啊！要知道，冲击修为这种事情是受不了一点打扰的，更需要心神百分百的凝聚其中。在他的周围有上百只西卢巨妖，他们随时都会一口要了他的性命的，难道他不担心极星狼没有守护好放了一只西卢巨妖过来吗？难道他在冲击星云之时就没有一点被此时的九死一生所动摇？嫣红的烈焰在废墟上翻腾着，将莫凡的全身都烧了起来，浑身如熔岩浇筑的莫凡身姿凛然，更比烈火还要炙热，还要狂焦。 极星狼，你做得很好，接下来交给我了。哈哈哈哈哈哈。 莫凡咧开嘴笑容在烈焰当中带着几分狂野， 吉星狼速速地退到了莫凡的身边，旺盛的烈焰在莫凡的意念控制下突然间全都收拢了，无论是朝着四周冲击的火浪还是扑打过去的火蛇，全都一下子聚拢，然后一下子凝聚在莫凡的右手腕位置，手腕被烈焰给环住了，烧到极致的烈焰反而外焰缓慢至极。眉眼猎拳，莫凡头发在狂涌的能量当中根根倒立着，连瞳孔当中都有火在燃烧，拳头狠狠地朝着废墟之下轰去，臂腕部位的庞然能量一下子灌入到地表之下，能量灌注得非常快，周围一大片地面就跟要被撑破了一样，竟然开始龟裂开。九宫，终于这力量到达临界点了，莫凡奋力地嘶吼一声之下，这方圆100多米的区域猛然间涌起了一道一道的巨大的火焰支柱，火焰支柱是从地表下炸开的，它不仅绽开了一条震撼人心的烈焰地煞，更形成了喷发而起的粗壮的柱火，第一道出现在了莫凡的身上，他整个人身上的火焰就一下子通天而烧了，第二道出现在莫凡正前方更远的位置上，两个火焰支柱相隔有30米左右，但却感觉这30米的范围都被火柱给摧毁了。第三道出现在莫凡的正后方，与莫凡身上的火柱和前方的火柱并排，又是嗷的一声，再次咆哮了一声，三道并排的火柱左右两侧地表再一次龟裂开，六道一模一样的烈火支柱喷向了高空。一开始前后中三道火柱就已经灭掉了前后近100米区域的所有的吸炉巨妖，每个10只也有8-9只，可随着三道火柱之后再涌起的六道便更是肆意的摧毁了，成片成片的吸炉巨妖在烈焰支柱下烧成了黑色的粉末，就连之前堆积的尸体都没放过。九宫，一共是9道火柱，赫然呈现九宫之阵，烈柱全都是煤炎的烟红，刺目炙热，一大片范围的吸炉巨妖甭管是活的还是死的焚成了灰烬，烈柱涌到了5-6层楼的高度，组成的震撼画面令人觉得吸炉巨妖反而更加渺小而不堪。蒋毅也是一个拥有第3阶中阶魔法的法师，可是他没有灵种，莫凡的灵种使他的猎拳九宫的威力霸道至极，恐怕一个巢穴的吸炉巨妖都被干掉了。大家都是被吸炉巨妖围得水泄不通，现在莫凡周围却出现了一片空旷，没有血肉，没有尸骸，只有黑色的粉末。要知道在那群妖当中还有一只战将级的巨王蜥，刚才还在耀武扬威地往这儿蠕动着，可猎拳九宫之后这只巨王蜥被烧得焦黑至极，最后更是夹着尾巴仓皇逃走了。防御巨厚的巨王蜥都承受不了猎拳九宫的威力，要是不逃他也会被烧成灰烬的。围攻莫凡的那一群吸炉巨妖明显是被刚才那只逃跑的巨王蜥所统治的，战将级的巨王蜥一逃，那些更远处的吸炉巨妖都傻眼了，一时间不敢冲上来送死了。好机会，快撤吧！莫凡趁着吸炉巨妖被震慑住的机会马上跳到了吉星狼的背上，吉星狼周围一片的开阔给了足够的冲刺机会，他速度瞬间爆发开，借助那一片被火烤过的废墟做跳板，矫健的一跃而起，跳到了不远处的一栋平矮的创意楼上，顺着长长的楼狂奔着，纵然下方依旧是一片吸炉巨妖如潮水一样的密集拥堵着，吉星狼却艺高狼胆大的踩着吸炉巨妖铺成的肉毯飞驰了一段距离，一排排牙齿都随着吸炉巨妖扭头咬来，如白色浪花一样暴露了出来。莫凡几次都感觉吉星狼的尾巴要被咬到了，最后还是吉星狼的速度完美的碾压了这一群吸炉巨妖的迟钝，他们有序的咔嚓咔嚓的猛咬中都吃到了空气和狼毛，踩着吸炉巨妖的背驰骋着，整个过程只有短短的3秒多钟，但是那份惊险和刺激让莫凡浑身的细胞都不自觉地收起腿来。狼兄，你下次别这么玩行不行啊，吓得魂儿都快丢了。吉星狼转过了这条街道，一片浑然天成的阴影投射在这条吸炉巨妖并没有那么密集的道路上，莫凡第一时间把吉星狼收回到了次元位面中，自己则卡了一个街道的死角，施展出了遁影之术。刚才莫凡就在看天， 他并不是死前装什么文艺青年，而是在等待着阳光从该死的乌云当中钻出来。有阳光，楼房才会有影子的。莫凡是在转变的死角当中施展遁影的，身后那些西炉巨妖转头来追的时候，结果这人和狼都不见了。而原本就在这条街道上靠听打斗声来辨别战斗方向的西炉巨妖们，又压根没看到莫凡跟吉星狼。他们更没有去在意一团影子从这个楼的楼影穿梭到另外一栋楼影处，还在傻乎乎地往前冲着，然后在宽阔的大道上看见了那群正在杀他们同族的人类军官们。蒋毅是看着莫凡拐进另外一条道的，可等到他穿过平行的破街追去的时候，哪里还看得见莫凡呢？莫凡凭空的消失了。就是一个转角，明明还有那么多西炉巨妖，可这些巨妖一下子都冲着他们杀过来，根本不像是有人从他们身边闯过的样子。 我是慕宁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54章。 跑了？ 蒋毅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片满是西炉巨妖的街区，要说这小子曾经挽救过博城，更是大战魔都黑教廷势力，蒋毅还觉得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可现在他有点相信了。他找不到莫凡了，直觉告诉他莫凡很可能还掌握着某种隐藏的本领，假如使用追击猎兽的话倒能够追到，问题是他们现在彻底陷入到群袭当中了，自己能不能逃出去这都是个问题呢。 糟了，有一群巨王蜥正朝我们过来。 一名负责观察的军官脸色大变地说道，西炉巨妖始终都无法冲破他们13位中阶魔法师的方阵，毕竟他们都是一群身经百战的军法师了，他们懂得如何利用妖魔的弱点来制造属于他们的魔法堡垒，但是巨王蜥就不同了，每多一只巨王蜥的出现就有可能让他们的魔法方阵有一些摇晃，需要他们几个人联合发动中阶魔法才能够真正把巨王蜥给干掉。然而一群巨王蜥的出现对他们来说那就是噩梦了，他们需要抵挡住如潮水一样涌过来的西炉巨妖，又哪里还有人手去联合对付巨王蜥呢？看到那一群身躯几乎占据了半个街道的巨王蜥朝这儿赶来，看到他们呈现出不同的肤色并且掌控着元素之力，军官们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镇定了，死亡离他们越来越近了。 杀出去，杀出去！ 蒋毅高声地命令道，他们必须杀出一条血路，否则将会在这儿全军覆没。而另一边，莫凡凭借着遁影之术悄然地脱离了这片可怕的主干道，他所在的位置依然是金林市中心，只不过这里的楼房不知为什么已经全都倒塌了，遍地的废墟此起彼伏，一眼都看不到头。这里没什么泥塘，虽然还能够看到那耸立而起的震撼风穴，但并没什么西炉巨妖出没。莫凡站在一座只剩下骨架的景观塔的上面，瞭望着那些被西炉巨妖们渐渐吞没的军官，他能够想象得到那些高傲的军官们脸上的惊恐，更能想象到蒋毅看到自己逃脱之后脸上不可思议的表情。这帮孙子还妄想跟自己斗，他们死都不会想到自己还是一个暗影系的法师，只要有阴影的地方自己就可以穿行自如。西炉巨妖的感知能力是很迟钝的，莫凡遁影从他们的影子下面掠过，他们未必能发现自己，这也是为什么莫凡要选择闯西炉巨妖地盘的重要原因。当然了，最重要的是自己突破了。现在莫凡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法师都提倡年轻法师要多历练多厮杀了，苦修固然重要，可人的潜能往往只有在战斗当中才有更大的提升，假如没有这一次的包围，莫凡相信自己至少还要半年才有希望让火系星云突破到第三个级别。 猎拳九宫，现在我也掌握着霸道的力量了。 莫凡紧握着右拳，回味着那一拳轰起九道震撼火焰之柱的暴力感觉。想当初第一次见到这一招，还是因为唐月老师。那个时候的唐月就给莫凡一种强大到心生膜拜的程度。或许唐月老师现在已经到达了更高的领域，可至少现在自己已经追赶上当时的他。他可是一名审判员。身子往后一靠，莫凡躺着休息。这一战让他有些疲倦了，他现在安全了，并不需要着急逃离，顺便惬意地欣赏一下那些魔鬼军官们是如何死得尸骨无存的。嗯，那是什么？仰躺着的莫凡突然间发现天空中有白色的翅膀在扇动，他定了定神，用意念去凝视，这样可以把远处的一切看得更清楚。然而下一秒，他整个人如遭了霹雳一般，不自主地颤抖了起来。那是一只羽毛洁白的巨鹰，其体型比普通的天鹰还大上两号，白的看不见一点杂毛。它翅膀扇动着，正从这金林市中心上空缓缓地飞过。它的爪子巨大，下面正吊着一张皮网，皮网当中牢牢束缚着一共四个人。他们像是被紧固了精神，面对这一张皮网却无能为力，只能像小鸡一样被拧着，用无助的眼神穿过皮网的间隙往外看着。这四个人莫凡再熟悉不过了，赵满岩、木奴娇、木宁雪、白婷婷。怒火在莫凡的心中一下子烧起来了，他总算明白陆年为什么没有直接追击自己。原来这个魔鬼把四个人擒住吊在空中，就怕自己看不到他陆年手中握的筹码一样。莫凡此刻是愤怒至极了，一个人怎么可以卑鄙到这个程度呢？假如怒火能够化成拳头上的烈焰，莫凡一定亲手把陆年那张狗脸给撕烂。 莫凡，我只说一遍，无论你听到与否，马上跪着到我面前来，否则我将他们从这里扔下去。你放心，我已经将他们的心魂封印了，保证在下坠的过程中绝对施展不出任何一个魔法来。另外，经过我这么多年的经验，一只战将级的力量型妖魔从这个高度抛下去，也一定会摔成一滩肉泥。被我打了一个半死的赵家小子死了也就死了，可惜了这还在昏迷不醒的冰系女孩，想来对你挺重要的吧。假如一个不重要，那三个加起来呢？ 陆年魔鬼一样的声音从空中传了下来，这个家伙用魔能灌入到声音当中，确保这一整片破败的城区每个角落都能听见。莫凡听了，他脚下已经出现了不受控制的火焰，唯有愤怒到了极致，火之力才能够不受控制从身体当中涌出来。连穷凶极恶的黑教廷都没让莫凡这么怒过，没想到做出这种事来的会是一个披着军袍的魔鬼禽兽。 莫凡，这个魔鬼是一定会杀我们灭口的，无论你出不出现，回到帝都和魔都一定要将这里发生的事情告诉给审判会、军法庭。 赵满岩浑身是伤的高喊道，他声音没有灌入任何的魔能，他的心魄已经被紧固了，唯有蛮力的嘶喊，希望在下边的莫凡能够听见。事实上莫凡这个高度根本听不见，白婷婷、木奴娇保持着沉默，他们耳边都是陆年那尖锐如鬼怪一样的笑声，难听至极。呼呼的风声，白云之下凌乱的气流迅速地掠过，在云中分开了一条天蓝的中线，一双风之羽翼缓缓地在蓝色的天空下出现，一位同样穿着军袍却是另一种图案的男子猛扇着风翼朝这儿飞过来。男子面容英俊，胡茬明显，尽管把衣领竖了起来，依旧可以看到他脖梗位置有一条非常醒目的伤疤延伸到了胸口。 陆年，你罪大恶极，还不放了这些学员？ 风之翼男子逼近了那只硕大的天鹰，用愤怒的声音咆哮道。陆年站在天鹰的背脊上，一眼就看到了驾驭着风之翼的胡茬男子。 战空，这家伙不是负责南方军部吗？ 怎么会跑到这洞庭湖平原上来管这个闲事？这件事是秘密进行的，军方的人怎么会察觉到？难道说已经有人通风报信了？是那几个逃走的学员？不可能，就算他们有通讯工具，把这件事说出去，军方那边断然不会这么快就派人过来，展空更不可能那么凑巧在这附近。 陆年咧开嘴，满嘴的黄牙，他手上的烟斗还悠哉悠哉地抖了抖，眼睛里边却带着几分挑衅之意道： 你一个连博城都守不住的废物小军统，难道也想和我陆年抗衡？展空，你是孤身前来的吧？这小子天生双气的事你早就知道了，竟然隐瞒到现在，莫非你展空其实早有图谋？ 狗屁，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这恶棍一样不择手段吗？什么血离子实验，以这小子的能耐，即便不需要那种不人不鬼的东西，他日也必定横扫一方。我真为你感到羞耻，对付一个学员还需要用这样要挟的手段，你父亲要是知道你是这样没用的东西，当年就该把你射在墙上风干。 展空骂人更是不管有多粗俗，他也是怒极了。原本展空认为陆年就是针对莫凡会强行活捉的，谁知道陆年如此的丧心病狂，竟然把这里历练的学员都灭口了。这些学员都是帝都和魔都的精英学员呢，前途不可限量，却因为陆年这家伙的一点野心便惨死在荒城当中了。军方多少年了都没有出过这样的败类。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吧，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55章。 展空，你真的以为你能够阻挡得了我？ 陆年笑着，笑到极致的时候已经变得狰狞了。既然事情败露了，那就更好了，不需要再顾虑那么多了。成大事者就不应该有那么多束缚，没了军衔正好，放眼军统之界，能够跟他陆年抗衡的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这展空绝对不在其中。是时候大开杀戒了，跟这件事有一点关联的人都得死。 送他们去喂那个东西。 陆年远远地眺望了一眼风穴上的已经苏醒的巨型生物，嘴角勾起了一抹残忍。 军统大人，那恐怕是一只巨蜥尾龙。 驾驭着白色天鹰的那位军官有些不寒而栗地说道。陆年指的是风穴的最顶端，而风穴最顶端的正是这座荒城的最高统治者，巨蜥尾龙。 把这四个学员拿去喂巨蜥尾龙吗？这未免太残忍了，更何况我这样飞过去，保不齐巨蜥尾龙会连他和天鹰一起吃掉啊。 你要违抗我的命令吗？ 陆年怒目相视着。 不敢。 军官行了一个军礼，驾驭着天鹰朝着风穴的方向飞去。皮网当中，白婷婷脸色已经苍白的像是一面纸了。赵满言、木奴娇或许没有见过那个生物，可他们是见过巨蜥尾龙啊。天鹰正吊着他们朝那家伙飞过去了，即便隔着还有一个城区的距离，可白婷婷依旧是吓得冷汗淋漓的。 那是什么？ 赵满言抓住皮网，有些愕然地指着风穴的顶端。 就是一口吃掉尾部膜的生物。 白婷婷声音颤抖地说道。赵满言跟木奴娇都不禁颤抖了起来。 原来是他，一口吃掉尾部膜。 尾部膜对他们来说都是难以抗衡的，那么这巨蜥尾龙岂不是死神一般吗？他们宁愿从高空摔死，也不想变成巨蜥尾龙的口粮。 陆年，你真的疯了吗？真要这样一错再错下去？ 展空愤怒地嘶吼着。 展空， 别一副当年意气风发，好像这个世界握在你手中的样子。你知道天神泪痕下还有人在等着你吗？你连去为他收尸的勇气都没有。 陆年笑得猖狂狰狞，陆年的这句话让展空的整张脸阴沉至极，就像一下子刺中了心底最不愿触碰的东西那样，那双眼睛里都是杀芒。魔鬼军统似乎很享受展空这副模样，继续哈哈大笑地说道： 小小的博城，一群低智商的魔狼，你竟然也守不住，又让我看到了废物一面，我真为你感到悲哀啊。 展空肌肉在抽动着，领口下的伤疤甚至都随着抽搐而有些裂开了。 现在又想来逞英雄，当神圣审判人，好笑，好笑！你看看那几个学员，多无辜，多可怜，能活下去，那可都是未来的栋梁啊！假如你要真有点本事，就从我尸体上踩过去，把他们救下来，证明你展空不是一个废物。可事实上，你就是一个废物，彻头彻尾的废物。 陆年的声音尖锐刺耳至极，怒到极致便是面无表情。展空此时面无表情的，他指着陆年用铿锵有力的声音说： 我是没有能够做到，但我从没有坐以待毙。 被冰封在天山裂痕下的那个人，即便自己老到头发都白了才突破到超阶，他也一定会再踏天山的，不论他是生是死，这是他展空一生的承诺。博城灾难他难救其责，一苍狼黑教廷他展空一个都不会放过，必定用狼血，必用黑教廷的头颅去祷告祭奠博城的亡灵。今天他展空再发一誓，必斩陆年，洗刷君耻，不死不休。风之一拍打着，当务之急是要救下那四个被送向巨蜥尾龙口中的学员。展空以最快的速度驾驭着风翼横穿着，天空中可以看到他迅速划过的一道风痕，围绕着阵阵凌乱的气流。 炎魔之瞳， 陆年怎么可能让展空过去呢？他的周身出现了一道道的璀璨星轨，密密麻麻像天空中唯美的星线在密麻地交织着，星轨交织成图，图案璀璨夺目，却又一幅幅地相互辉映着，竟然是在陆年的周身呈现出了一个陆离瑰丽的震撼星座。褐色星座复杂到了极点，但是陆年排列描画构架的却是无比的娴熟。这个魔鬼军统施展的正是土系高阶魔法，璀璨夺目、瑰丽壮美的星之作就是最绝对的证明。 实话， 魔鬼军统冷冷地吐出了技能后缀，霎时这一片白色与蓝色相间的云空竟然被一片灰白色所笼罩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石化之哀，那些白色的云团在短短几秒钟的时间竟然变成了泥，从漂浮的状态变成了不断的剥落，云都被石化了，更何况活人呢？和之前莫凡见到的展空有所不同，当初展空背后的风之翼是只有一对的，看上去仅仅是翼的轮廓丰满而已，而现在展空背后的风之翼却是有两对，翼和翼之间还有气流在旋转，不仔细看的话无法分清。展空用意念操控着自己的四只风翼，风翼开始往前包裹，竟然是化作了羽翼守护，将展空完全保护在其中。灰白色的石化之力扩散了过来，风之元素却相当排斥这些肉眼看不清的石化尘埃，形成了一个足以将任何能量都卷飞出去的保护。风翼守护中的展空不知何时瞳孔有烈焰在焚烧，风只是展空的辅修，火才是他真正的力量。面对陆年这样的魔鬼军统，展空没有一点点的保留，火红的星子一颗一颗快速地出现在了周身，星轨与星轨呈现出了一条条完美的弧线，在勾勒着终结的星图，而星图之间又相互形成了立体之作。展空傲立在交错的星座当中，便如同掌控着万物生灵的主宰者，举手之间可以带来巨大的毁灭。星座呈现， 高阶之力与此同时形成了，展空整个人保持着悬浮长空的状态。他缓缓地托起了双手，自火系星座中所化的火焰魔环腾飞到了更高的云端。炙热魔环在云端之上渐渐地笼罩了一大片区域，像阳光火烧中的天地异象一样瑰丽无比。 天焰葬礼！ 火系星座当中的展空傲视魔鬼陆年，他的双手其实正是拖着那已经焚了一片云空的火焰魔环。随着魔音的传出，一大片一大片烈焰如划破天际的流星葬礼一般密密麻麻的倾斜坠落了。城区的上空烧得一片通红，天空烈焰陨落震撼至极，将其称之为葬礼再恰当不过了。因为每陨落下的烈焰必定卷起了一场毁灭，足以将一大片城化为尘埃。天焰葬礼的目标虽然是魔鬼军统陆年，可地面上那些成群成群的西炉巨妖也被殃及了。数之不尽的西炉巨妖在这满天而落的火焰当中化成了灰烬。当毁灭之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奴仆级的生物便渺小至极，仅仅是波及的天焰葬礼便轻易地灭掉了一条街道当中所有的西炉巨妖。地面上莫凡根本无暇去看陆年与展空的决战，他扬着头拼命地追逐着那只朝着风穴位置飞去的天鹰。展空被陆年死死阻挡着，根本无法救人。看着赵满言、木奴娇、白婷婷、木凝雪四个人逐渐地逼近鬼门关，莫凡更是心急如焚了。应该怎么办呢？到底如何才能把他们救下来？前面仍旧是一大片西炉巨妖的海洋，自己能不能穿过这片区域都不好说，更何况天哪，巨蜥尾龙醒过来了！云层之下不到百米，几乎捅破天际的风穴顶端，一双硕大的肉翼正在缓慢缓慢地舒展开，就像是人类刚刚睡醒伸懒腰一般。灯笼巨眼惺忪地睁开，巨蚊吐出了一口浊气，更是化作了一个气旋，将云团都打散了。他的头颅慢慢地转动着，先是俯视风穴下方他的那些子民们，看看他的子民们今天是如何进食的。随后他的瞳孔发现了什么在晃动。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